要的营养素。 是的，所以海参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它是补品又不是补品，没有人群限制，而且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不会上火，不会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端午节父亲节的双重优惠，一盒200克40头干参只要699，每一头算下来只要15块钱，完全没有经济压力。 那提醒大家，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5块钱吃到8大珍品之一，孝敬爸妈，自己补充精力，海参给孩子送客户，海参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吃得好现在很有必要。我们保证新宇轩海参产地纯净，保证新宇轩海参都是经过休眠期的营养聚集的好海参，保证都是一级品的，含盐量低，泡发率高，您吃过就一定会坚持吃的一款海参。 40071061084007106108，这样的海参呢，您自己去买，最起码是3-4千一斤。那今天一盒200克699，订购3盒再送海参专业泡发杯，还有桑蚕丝夏凉被一床。详情咨询40071061084007106108。没错啊，那订购一年装呢是更加划算了，3盒海参600克就送大家海参专业的泡发杯，再送100%的尝鲜桑蚕丝被，这样的优惠呢是这样的限时优惠，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就说了，这海参价格怎么相差这么大呢？有5-6千一斤的，也有1000把块钱一斤的，到底怎么来分辨？ 其实啊，选海参非常简单，一看泡发，二看含盐量，三看产地，四看等级。那新宇轩的海参呢，泡发率和含盐量都是达到了一级品的水平。那再来说到产地，新宇轩的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水质干净，没有污染，是好海参生长的基本要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四看等级了，新宇轩海参各项指标全部符合一级品的标准，吃到的口口都是精华。 是的，这么好的海参呢，价格今天也很亲民，原价是1999一盒，那3盒要将近6000块钱了，现在3盒只要2097块钱，能够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能够在海参当中摄取到不同的营养元素。40071061084007106108。很多朋友问到说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咱们这款海参呢，它是野生的，没有养殖费用，没有人工费用，只有捕捞运输的费用。那考虑到保护生态环境，捕捞野生海参呢，它也是有数量限制的，不是说大家想吃就能够吃得到的，所以每一次到货都是供不应求。那这一批呢，我们的数量也很少，所以各位听到就不要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7892的王先生订购说，孩子学习压力大，海参营养丰富，是冲刺学习的好食材。没错啊，各位听众，海参的多种氨基酸为学生助力，699元一盒，订购3盒，2097块钱送焖烧杯，送大尺寸桑蚕丝被。特惠活动倒计时还有30秒钟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保证全部来自地中海。有需要的请拨打4007106108供您查证，全部实行货到验货满意之后付款的服务，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不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这端午节就要到了，改善餐桌计划，给自己给家人做顿海参大餐吧，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是怎么认识你？ 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小话题啊，谈一下肾动脉狭窄会引起啊高血压。肾脏除了通过尿液排泄血液中间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以外，它实际上呢还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内分泌。肾脏动脉是供养维护肾脏的一个重要的缺管，肾脏动脉的狭窄甚至闭塞的话，对于肾脏的功能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呢，这些患者呢，就会因为血管啊逐渐的狭窄闭塞，导致整个肾脏的功能受到影响，血肌酐可以升高，这是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标。血肌酐升高，甚至会出现了肾脏的萎缩。肾动脉狭窄呢，它是有很多的病因引起的。那么，主要的表现是因为肾血管性啊，就出现高血压了，和缺血性的肾脏病就会表现出来。所以说肾动脉狭窄的最后的结果给你造成肾血管性高血压，就是咱们普通说的肾性高血压，和缺血性的肾病，那就直接就影响正肾脏的正常的功能。肾动脉狭窄引发的这个高血压就称作为肾性高血压，也称作为恶性的或者顽固性的高血压。有很多老年人他吃什么哪一种高血压的降压药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他这就是一种肾性高血压。这种高血压可以高达100，高压180毫米汞柱，甚至可以200 220，很难呢用药物来控制。肾脏动脉狭窄呢可以发生于啊各个年龄的人群，当然主要还是啊中老年人多见。中老年人的肾动脉狭窄啊都是因为动脉硬化引起病变，特别是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造成肾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病变呢多数发生在呢肾动脉开口的这个部位，比较呢局限。那么年轻人呢这个肾动脉狭窄呢主要是大动脉炎或者是肌纤维发育不良引起。所以说中老年人跟年轻人的肾动脉狭窄不一样，中老年人主要是动脉硬化造成，而年轻人这个肾动脉狭窄就是因为大动脉炎以及肌纤维发不良就引起。当然呢还有呢这个最常见的呢，咱们就说这个主要是动脉硬化的斑块造成了狭窄。轻度的肾动脉狭窄呢不至于造成啊肾脏功能的危害。当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于 70% 的程度，你那血管狭窄堵塞到 70% 堵着了，那么就会造成供应肾脏的血流的量减少，肾脏功能呢受到影响。狭窄越重，对于肾脏的威胁就越大。当肾脏动脉这个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什么？血液流不过来了，那肾脏就缺血。肾脏缺血的话呢，那你没办法，就是血压会升高啊，造成血压反射性的增高，来揭发肾素血管紧张素，药物是难以控制的。肾动脉狭窄呢，主要的危害，首先第一个就是对肾脏的功能本身的影响。 你血流通不过，供血供氧不足，那你叫肾脏怎么来负担它的那个功能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说了，出现了肾性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因为你肾脏的功能，就是因为肾脏的这个动脉狭窄造成的。所以有些老年人呢，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哎，他会表现出来，突然之间呢，哎，这段时间呢，这个血压呀就出现一个恶性的症状，什么呢？就说是你吃任何降压药都不能控制，大夫给你换了很多药，甚至是两三种药一块儿给你吃，可是你那血压降不下去。这个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就是因为肾脏功能呢严重受到了损坏，血管狭窄越来越严重，肾脏呢可以发生萎缩。你缺血的话，那这个器官呢，主观就要发生萎缩，最后会出现肾呢这个全衰，那就说明尿毒症啊，所以那时候你就没办法了，就要透析啊，来维护这个肾脏的功能啊。那咱们如果能够平时注意一下，防止肾动脉狭窄或者是阻塞，那么能够使得这个病变的血管重新啊通畅，那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啊降下去的。那么这个肾功能呢减退的这个状况可以逆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那就是早期，你早期出现肾动脉狭窄或者阻塞的话，那么使得这个病变的血管能够改变一下，能够通畅，肾脏能够供血供氧充足，那么一方面这个高血压可以呢降下来，另外呢你这个肾脏的功能啊，你已经受到损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你啊逆转，可以见好的。肾血管性的高血压呢，主要是要控制和降低呀这个血压，恢复到足够的肾血流量，就说改善这个肾动脉狭窄的情况，那保证这个肾脏的血流量的话，就改善了这个肾功能。肾动脉狭窄的程度达到70%以上，这个那么就必须啊，医生呢就给你啊，那就是要用一些手来干预啊，这个办法了。那么狭窄的肾动脉如果加重的话呀，那就严重的影响肾脏的血流供应，导致整个肾功能损害，那这个就很对你的健康危害太大了。所以咱们说，造成肾动脉狭窄的原因就是老年人是动脉硬化，那么年轻人是因为一个大动脉炎，或者是这个肌纤维发育不良造成的。那么咱们如果能够出示这个，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出示你的动脉硬化的状况能够改善改善，或者呢甚至在发生呢这种这个肾动脉狭窄以前呢，咱们就能够注意预防自己的健康出现这些问题，当然对你的健康更有利。肾性高血压它早期也有啊这个症状的，首先是尿量过多或者是过少，所以有的人呢反映出来是尿量过多，有的人是反映出来呀尿量啊过少，实际上这已经说明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啊受到变化了，损害了。另外呢，它一个肾性高血压会出现腰疼，这个腰疼的话呀，实际上啊没有明确原因的腰背疼，哎，这很容易啊就往往忽视了。老了觉得或者是自己是怎么的了，睡得不合适了，坐得不合适了，或者劳累了，哎，觉得是腰疼，实际上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应该去查一查肾脏。当然最明显的是一个水肿，肾性高血压的话，你早上起来的话，眼皮那个脸部就出现水肿，到中午的时候呢会消退一些，劳累以后加重，休息以后减轻，严重的水肿呢还会出现在双下肢腰底部 或者呢脚踝的那个地方都可以出现。所以说肾性高血压除了一个量着你这个血压突然之间很高，哎，你就要注意这个肾脏的问题。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情有独钟，所以比其他的各个咱们的这个祖先呢就有的这些药物啊，好像呢中国人呢更容易啊能够接受。灵芝本来是一个什么美好吉祥长寿的一个象征，中国人把它叫做仙草瑞草。古代的医学文献中间除了谈到灵芝的这些对于人体健康的调理作用，还有呢灵芝啊实际上它是药食同源，是作为一个食品。为什么？它就是一个正菌啊。祖先呢在认识和服食灵芝的过程中间累积了很多呢对灵芝的这个功能。那咱们也有很多的专家，甚至他一辈子的几十年这个四五十年呢都是在研究啊灵芝。咱们除了国内有人研究，甚至国外也有人研究。所以对于灵芝的这些作用啊，这个能够保护人体健康的这个作用还是很明确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灵芝药食同源，性温微淡，能够滋补强壮，具有强心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微循环，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可以明显的降低血液粘稠度，同时还可以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功能，改善我们呢好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了睡眠失眠的这个问题。所以对灵芝对于我们的这个作用啊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对于我说的今天介绍的这个肾动脉狭窄的话呀，咱们实际上全身如果供血供氧充足，全身的您那个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能够处在一个改善的状态。当然你老了，那你不可能跟年轻人中年人那么比，那个数值啊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你的这个基础上，能够使得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的状况啊能够得到一些改善，就等于是保护了你，让你呀、晚年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让你呢能够延年长寿。所以说老年人的常见病慢性病都发病啊，这个说实在花式花样啊很多很多，但是呢要使得我们整体的体内的内环境，也就是说啊能够使得我们呢自己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这个能够包括物质代谢，包括我们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能够都是处在一个正常进行的状况的话，那咱们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那么像今天谈到的这个肾动脉狭窄，那你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动脉硬化状况有那也是可以改善改善的，或者是维持到目前情况，不要让它进一步发展，这还是做得到的。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尤其是老年朋友，那个能够使得自己的动脉硬化状况能够改善改善，就可以防止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受到呢危害。当然年轻的人呢就是一个动脉炎，动脉炎你要自己的免疫系统功能啊很正常的话，那就不会老出现呢这个动脉炎的状况。灵芝可以啊，因为它有灵芝酸灵芝多糖，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使得我们整体的